第87集，视角室里一片安静，只有签字笔划过纸的声音。 那就这样吧，罗明瑶同学的毕业开题就结束了，大家回去工作了。 主任说完，起身和王主任离开了视角室，其他人也纷纷抱着病历离开。周老师给他打了个招呼，拍拍肩，点点头，也赶回去处理临床的事情了。罗明瑶在讲台上缓慢地收起 U 盘，帮科教秘书收好电脑和投影仪，他心里有种百感交集的感觉，很多的情绪又酸又涩都涌了上来，胀得他心里难受不堪。委屈谈不上，挫败也已经过去了，他只是心里慢慢浮出那一点点的退缩和疑惑。在这样一个医院，临床科研就是这个样子吗？罗明瑶今天本来就是下夜班，讲完这个就可以回家休息。他记得赵斌今天应该也是上夜班，下午应该也是回去休息，便发了个短信去地铁口等他一起回家。赵斌正在看上午最后一个病人，是一个胸闷气促的老年人。病人是早上就先看了的，这会儿拿了 CT 报告回来。赵斌拿起 CT 片子看，左肺胸腔积液，积液量还比较大。这样的老年人出现胸腔积液要警惕肿瘤，为明确诊断，下一步应该做胸穿抽取胸水化验，做肿瘤细胞筛查，查血看肿瘤标志物，胸水减少以后复查增强 CT， 影像学上初步判定有没有肿瘤。 平时抽烟吗？ 不抽。 老人咧着嘴笑。 照片没什么问题吧？ 赵斌看了看他黄黑的牙齿问道。 你是从来不抽，还是这几年戒了？ 临床上很多病人问起生活习惯，有没有吸烟嗜好，最近几个月才戒的也会说自己不抽烟。老人憨厚的笑。 以前抽，现在有两年没抽了。 以前是抽了多久？ 20多年还是30多年吧。但是我两年都没抽了，一点都没抽，家里有小孙孙了，不能再抽了。 赵斌看着他笑意里几分温暖，到嘴边的话还是咽了回去。 你的肺上有一点问题，我想跟你仔细说一说，又怕你听不明白。你最好啊，让家里年轻人来一趟听，这个还是需要住院检查治疗的，让他们来给你办手续什么的，好不好？ 老人有些困惑，有些为难。 家里儿子儿媳妇儿白天都要上班呀，我和我老婆子是过来帮忙带孩子的，我今天看病只有自己来，老婆子没法子陪着来。 赵斌叹了口气。 今天我晚上6点到12点上班，那个时候你让你们家的年轻家属也一起过来一趟，可以吗？ 老人想了想点头。 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 赵斌交代好了这些，收拾好东西下班，走之前查看了短信，知道罗明瑶在地铁口等自己，加快脚步赶过去。不知道今天罗明瑶开题复审怎么样了，不管怎么样估计都不太好受，这种时候陪伴是最好的安慰。罗明瑶毕业课题的事情基本上告一段落，他文章已经发了，毕业的硬条件满足，在开题报告的基础上添加了实验结果讨论，毕业答辩的内容就算完成了。他还抽空去了一趟拉萨，和那边再次联系收数据的事情，希望短时间内增加一些数据。虽然过程曲折，中间很多事情让人难受，事情也终究过去，后面的时间还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继续上班。但这件事最大的影响是，他原本考博计划继续报周老师的，现在必须调整。不过赵斌给他提出来说，主任无非就是借周老师的导师资质，说白了名额还是在周老师手上，如果罗明瑶要报考博士，周老师卖点面子把他内定了再带他一个，主任也不会太过为难，毕竟要做的样子已经做够了，主任不可能这么不留余地。果然周老师后面组会又问了罗明瑶一次读博的事。周老师手下现在就3个学生了，罗明瑶已经成为祖上的大师兄，他一向做事低调勤奋，对老师也很恭敬，周老师很喜欢他，总觉得这次罗明瑶受了委屈，想要各方面补偿他。 小罗，你只要考上，我这边是没问题的。之前我说以后不带学生了，这事你不要太放在心上。明年是要把课题教一部分上去，但是一个博士名额还是争取得到，只要有一个课题就能招学生。 罗明瑶有点替周鸿斌心酸，他一眼瞥到周鸿斌鬓角的白发，他还记得当年实习看到周老师那么随和的人，跟病人讲话也是和和气气，查房的时候非常仔细，病人都说他好，跟着这个导师两年多，从来没见他生过气，有了事情给他讲，总能帮学生想办法解决。然而教学医院的竞争就是这样残酷。 好的，周老师。 他回答道，语气没有以前坚决了。周老师似乎也察觉到了，轻轻地笑了一声。 不想读也没什么，总归读出来是服务临床的，早一点上临床，把理论用于实践也是好的。最近上临床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收获？跟着秦老师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。 罗明瑶坐得端端正正，收敛好脸上的表情，一本正经地回答。 上临床看了很多病人，秦老师组上经常有疑难病例，确实特别有意思。 周老师点了点其他两个学生。 虽然都是学术型的，但也不要忽略临床，以后上临床了，要学你们师兄，好好做事。罗明瑶在哪个组上都是被表扬的，病历写得很仔细，问病查体也很细致。 罗明瑶还没有什么当大师兄的自觉，被周老师突然表扬，很是不自在，红着脸忙说： 没有没有，就是正常上临床工作的。 组会结束，罗明瑶回病房跟着查了房，和赵斌在微信上互相提醒着，差不多时间一起出了医院。今天晚上有个聚餐，庆祝赵斌和李盼秋拿到正式通知，提升成为主治。11月第一个星期一，医院就发下了红头文件，正式公布了今年聘任主治的名单。赵斌他们一届的同班同学有三个人上了，一个是神内的科研狂人，一个是坐镇介入室的李盼秋，一个是有援藏经历的赵斌。果然聘主治也是神仙打架，他们三个算是聘得最早的。三个人约了几次一起请老同学们吃饭，结果总是凑不上这个饭局，最后同学群里也只能相互嘲笑，聘个主治又不是多大的事儿，副高再来。原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，上周李盼秋主动约了赵斌出来聚一聚，也不提请其他人了，就他们两家。赵斌知道李盼秋最近状态不对，又被这个两家说得头昏脑热的，就应了下来。回忆一下，上一次见到李盼秋是一年多以前，这一年多李盼秋连回微信的时间都少，朋友圈也没有动静，只是在和池燕婷领证的时候发了一个动态，那也是去年11月的事情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就只有朋友圈一张结婚证照片。那时赵斌说吃饭庆祝庆祝，他答应的好好的，最终也没腾出时间来，更别说办婚礼庆祝什么的，最后甚至蜜月旅行都没有。他工作还没满五年，要明年才会有寒暑假休息时间。李盼秋状态确实很不好，比当住院总时候气色还差。住院总时候跑科室紧急情况，跑急诊科和全院急会诊，经常看到他都是穿着绿色洗手服，戴着口罩，一脸疲惫。现在的李盼秋看起来非常憔悴，面色苍白，皮肤粗糙，眉头微微皱起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看起来有点干枯的感觉。 你这…… 赵斌一时都不知道怎么说。 你怎么这么憔悴？ 池燕婷又是心疼又是无奈地摸摸李盼秋头发，叹气： 累的。 人都到齐了，他打了手势让服务员拿菜单来点菜。